书场。金灯剑客下随凉，一看手下人接连打败仗，沉不住气了，亲自跳到天井当院来斗夏侯人。见着面没话可说，他把腰中的带子紧了紧，头上的月牙金箍往下摁了摁，呼望双掌，这就进招。白云剑客的心里非常不痛快，心说夏随良啊，夏随良，可惜你这身份与你这个做法极不相称呢、啊、你是个什么人物啊？除了武圣人之外就得属你，你怎么能这样无礼呢？因此没还招，左躲右闪，就躲过他好几掌去。夏随良打着打着觉得没意思，一看人家不动手，因此他把双掌收住。夏侯人，你因何不还手？无量天尊，师兄啊，莫非你真想跟我变脸不成？呵，这还有什么假的吗？您认为咱们老哥俩要动手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打我的人随便，莫非我们还手都不行吗？师兄，您别这么说话，这太叫人伤心了。谁先打谁呀？您得把这个理儿讲清楚。我今儿晚上不是来动手的，我是来跟师兄讲理的。可是你们的人不允许我讲理呀、啊。那昆仑僧什么样子您没看见吗？我被迫无奈，这才还的手。可是师兄，你应该讲个道理呀、啊。今天你晚上拿不是当理说，实在让人寒心。夏侯人，这么办吧，我说不过你，我也不愿意跟你讲理，你把我的人给打了，两个人都口吐鲜血，命都要保不住了，我就这样把你放了，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呢？咱们俩不管真的假的，就走几趟，我得领教领教你，然后再说，别的话甭讲了，你赶紧给我进招，打也得打，不打也得打。白云瑞在旁边气得肚子都疼。白云瑞心说话，老师啊老师，您怎么这么善良，跟这帮人讲什么理？我要有您的能耐，我早就下家伙了，我杀他们一个不剩、啊、留着这帮小子在世上就是人间的祸害。可云瑞干生气，上不来台。白云剑客一看不打也不行了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小弟奉陪就是。不过咱把丑话说在前边，迟早有一天，不管我师叔武圣人于何怪下来，还是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怪下来，你担责任就行。我不愿意打，这是逼的，这个事儿咱必须说清楚。好嘞，不管谁担责任吧，今儿个不打是不行。接着力劈华山就是一掌，白云剑客往旁边一闪身躲过去了。金灯剑客转身去又是一掌，白云剑客退出一丈多远又躲开了。金灯剑客追得近前，双掌合十，又使了个盖顶一掌，白云剑客一拨了脑袋又躲开了。夏侯人，不是把话说清楚了吗？你怎么还不还手？无量佛，师兄啊， 这三掌我不还手，有原因。第一，咱们是亲叔白师兄弟，一个祖师爷教出来的，我不敢以小反上，因此我让你头一掌。第二，你师父跟我师父是亲师兄弟，看在他们的份上，我让你第二掌。三，强兵不压主，你现在是三教堂的主宰，我来是客人，我不能够欺负旁人，所以我让你第三掌。师兄，话又说回来，再一再二，不能再三再四，你要再进招，可恕小弟无礼。废话，谁让你让我三招？我既不领情，也不道谢你欠场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！这回白云剑可以还了手了。结果两个人打了个势均力敌，不分胜负。白云瑞在旁边看得清楚，他还从没看见过师父玩命，这头回开眼呢。一瞅老师仍然飘派，眼睛瞪得溜圆，从眼睛里放出两道光来。再看金灯剑客，就好像要吃人的猛虎相似，五官都挪了位了，两臂摇开，是频频发动进攻。他真看不出这老二位谁高谁低。要说起来呢，他们俩的能耐不差上下。金灯剑客比夏侯仁稍微的高那么一点点，那么不在关键的时刻，他很难取胜。但是今天的战场有个情况，白云剑客夏侯仁胜了两阵了，打了卧佛昆仑僧，战败了翻掌镇西天方天画。咱们说着容易，动手的人那精力的十足啊，不动力气行吗？白云剑客就有点累了。那么第三阵再会金灯剑客，很明显的体力不及。一开始还行，打着四十来个照面，白云剑客鼻洼鬓角就淌了汗，很明显掌法已显迟钝。白云瑞在旁边看，哟，听说这怎么，我老师冒汗了。再一看金灯剑客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，这家伙越打越猛，越打越快，把白云剑客逼得身形滴溜溜溜溜溜围着满院直转。再过十几个照面，白云剑客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咱必须交代清楚，不是夏侯仁没能耐，那么一个人的精力和体力必定是有限的。要不怎么说双拳难敌四手，一个人俩拳头，要对付俩人四个拳头不容易。不信您就试试，一个打俩，那体力得相当棒。白云剑客也是人，他也不例外呀。在面对强敌，因此确实抵挡不住了，白云剑客这心也就发了慌了。正在这时，金灯剑客使了个野马分鬃跺子脚，奔白云剑客这裆里就踢来了。老剑客往旁边一闪，金灯剑客两只手正好抓住白云剑客的两个肩头，砰！呵，像十把钩子似的，是一打住了。金灯剑客心说话，妥了，我上了。夏侯仁，我叫你不死就杀。他刚想抖了夏侯仁，卸他的俩膀子，夏侯仁能干吗？老剑客双腕子往上一翻，哎，砰砰！ 把金灯剑客俩手腕子给抓住了，两个人这四只手就搭在一块儿了。金灯剑客往回拽手，白云剑客就不撒手，要一撒手自己这条命就保不住了。拽来拽去，两个人围着院里噔噔噔噔噔来回直转。白瑞一看，这怎么办呢？我怎么帮忙啊？有心下刀，又怕把老师给伤着，没老师的话他又不敢过去。你看云瑞正在这么一犹豫的时候，三教堂大殿的房上来俩人，这俩人来半天了，蹲在那黑地方看热闹，因此底下打仗的人谁都没注意。因为今天晚上打得太精彩了，大伙全神贯注光看打了，谁也没注意来人。另外这两个人身份也太高，一点声息都没有。这俩人撵着胡在房檐上蹲着看，一看金灯剑客夏绥良和白云剑客四只手吊在一块儿，这两个人一摇耳朵，其中有个红脸就点了点头，就这么办，夏侯人呐、该着你命丧我手。那又说来的谁呀、两个出家的老道，都是番长镇西天方天化请来的，一个红脸一个黑脸。这红脸的人送绰号叫无音剑客庄子琴，那个黑脸的叫绝命剑客叶秋生，他俩都是浙江来的。这俩老道在江湖上人称二毒，纯粹是俩毒瘤和毒蛇呀，到处乱窜。另外这俩老道犯一个毛病，身份挺高，能耐还特别大，净做偷偷摸摸的事儿，因此很多人瞧不起他们俩。拿打仗来说，他们很少公开动手，就在旁边溜着，冷不丁出去，出奇制胜，按下绊子，按下毒手。今儿个又犯了他们这个本性了，想让你们俩来就露面得了，不，在黑灯影里眯着。因为前些时方天画要成立这个三圣英雄大会，光请帖发下去七八百份，其中有一份送到浙江，就给这二都请两个朋友前来帮兵助阵。要讲究能耐没说的，五音剑客庄子琴善打五音掌，拍上就活不了。绝命剑客叶秋生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，这俩老道接着请帖结伴同行，赶奔三教堂。今儿晚上正好赶上这个事儿，故此他们上房看热闹，一看白云剑客手剑就抓住了，五音剑客就打算给他一掌，结果了吓唬人的性命。绝命剑客点头答应，好吧，就这么办。再说五音剑客把宝剑稳了一稳，前后的衣襟掖在腰带子上，冷不丁往前一纵，嚓，真好像离弦之箭正落到白云剑客身后，砰起来就是一掌。白云剑客虽然没看见，听见了。大将军讲究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啊，就听这后脑海，哎呦，不好！有人暗箭伤自己，想躲来不及了，手劲儿攥着呢。你有天大的能耐难以施展，就这样，白云剑客也不能挨上这一掌啊。他使了个狮子摇头万寿金，拼命的一抖着膀子，侧双手晃脑袋， 准备往外飘，可也把金灯剑个夏遂良甩出去了，他也跳出来，这一掌也挨上了。因为打得太快，就在这后腰的左侧啊，啪，实实在在的给击上这一掌啊，把老剑个打得横着摔出去三丈多远，坑一个跟头就摔倒在地。白云瑞一看啊，师傅！云瑞打电步跑过来，一看老师面色铁青，是牙关紧咬。师傅，好啊，我跟你们拼了！白云瑞一想，我们爷俩谁也活不了了，干脆死在一块儿吧。明知自己不行，那也不能贪生怕死。他刚想拼命，哪知道在刹那之间，白云剑客一个鲤鱼打挺又站起来，强忍着疼痛说话说不出来了，一伸手抓住白云瑞的腰带子，哎，往嘎鸡窝里的一夹，飞身上墙，是逃之夭夭。五阴剑客庄子琴就一愣，喂，我两个佛，嘿，我心打死了呢，怎么跑了？要知这样，我过去补一掌。追，群贼在后就追下来。单说白云剑客，虽然这伤受的太重了，还得说功底深呢。要旁人，旁人就死了。白云剑客用气闭住了穴位，这口血没吐出来呀、啊。他脑子很清醒，他深知自己这条命保不住了，但是我不能把云瑞扔在这儿，因此夹起白云瑞就跑出三教堂，意思打算带着徒儿到个平安的地方，但是受伤太重，心有余力不足啊，也到了山门外头的空地了，叫着眼前发黑，身子一晃，扑通就摔倒在地，人事不醒。这个也顾不了白云瑞了，白云瑞就地翻滚，赶紧站起来，师父，师父啊，师父。正在这时，五阴剑客庄子琴、绝命剑客叶秋生、金灯剑客夏虽良、九头神雕纪成达、飞剑仙朱亮等等等全追出来，跑不了了，在那儿跑不了了，抓住！哗，他们分散成的扇面形，都大网就扑过来的。云瑞一想，我杀死一个高凡，杀死俩我就赚一个，然后我就抹了脖子，我也不能叫他抓我的俘虏。云瑞正做这种打算的时候，情况万分危机。在这空地的左面是片树林，右面是一座石头的建筑物，其中有一座七级石塔，突然在石塔的后头跳出一人，此人未从动手，先拉着鼻儿就出来了。对，老夫不必担惊害怕，天下第一的剑客方叔安来了。白瑞一听这话，好像没气哭了，心说舒安的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开玩笑，有你这样天下第一的剑客吗？你这个人呢，我都把你忘了。可不是，他们爷俩夜探三教堂，白瑞知道发叔安是饭桶，不乐意带他进去冒险，就叫他在石塔这等着，他一个人去的，遇上这些事，经过激战，老师在受着重伤，生死难料， 白瑞这一激动哪顾得了房树安呢，因此把他给忘了。房树安这一出来这才想起来，哎呀，一说傻孩子你怎么还没走，这卖俩还得搭一个，咱爷仨谁也活不了。树安，不要管我，快些逃命。 温老叔你说的什么话，哎，咱爷们什么交情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我能扔下你我走吗？老叔哎，问这是谁呀？ 这是我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。问老剑客怎么没事在地下躺着？废话，受伤了。 是啊，哎呀我的娘哎， 白云剑客都受伤了，我看一眼。 嘿，老剑客，我怎么了？怎么这模样？老叔，你快点背着老剑客逃走，把我留下对付群贼。 叔安，你不行，老叔，不管行不行，你得把我留下，快走！说话间，群贼就到了。房树安也不管白玉坠答应不答应，拽出小片刀仓往前一纵，就挡住金灯剑客。还没等动手呢，房树安是连拉的人再叫唤，奔奔直蹦。干什么？自己练刀。你他这一叫唤还真好使唤，大伙一看这什么动物，这是吓得全站住了。白云瑞就利用这个空隙，你看也只好如此了，背起老师顺着山道就跑下去了，叫方叔安把群贼给拦住了。等群贼惊醒之余，飞剑仙朱亮一看，呵，我当谁呢，他妈细波大脑袋。金灯剑可不认得他是谁，因此还真有点吃惊了。各位，他是何人？朱亮过来了，哎呀，老剑客，这小最他妈缺德了。他姓房，叫房树安，人送绰号细脖大头鬼，他是湖北江夏县的人，当初也是莲花门的人，也是下武门的弟子，后来他背叛了武林，投靠了官府，给包黑头当了阴犬呐、啊！现在他是白眉大侠徐良的干儿子，帮虎吃食，竟糟蹋咱们绿林人呐、啊，坏透顶了，可杀不可留。哦，既然如此，我把他打发了。说着话，金灯剑客迈大步来到方树安近前。你就是方树安吗？不错，天下第一的老剑客。你说他这脸皮有多厚，自己给自己送了这么个绰号。金灯剑客冷笑一声，天下第一的老剑客我还没听说过。哈哈，方树安呐、啊，今天晚上我们追的是白云瑞和夏侯仁，根本没想到你，半截腰你冒出来了，可见你该着死了。你要死在白云剑客之前，我打发你归天吧。接着明白，问你谁呀？夏随良，金灯剑客。你是谁？夏随良。夏，没听说过，哪冒出个金灯剑客来呢？哎呀，也当我岁数小呗。我你是哪个门户的？一句话气得金灯剑客直翻白眼儿，心说还有不知道我的吗？他妈这小愣装蒜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？方叔安呐、啊，你知道也好，不知道也好，接着。 嗯，当然，夏随良。我打不能打你这样的，我得打那有名有姓的，我把你揍趴下，我丢人呢，我逗的那人 那得是了不起的，像那个东海小鹏来陛下宫的，像那个横推八百无对手，轩辕重出武圣于和，哎，那于和嘛还能在我面前扑了几趟，除他之外你哪行？哎呀妈，金能见个气坏了。朱亮说，老将哥别上他的当，这小子专气人，先把你气得迷迷糊糊，他再冒坏水，您别听他的，快点要他的命。那个时候房叔安胆子也太大了，他就敢在这帮高人面前胡说八道。 对，房叔安这个胆子要上来没边儿。 但是今天晚上他有两种原因，一，他不这样不行了，他就得利用耍贫嘴把这帮贼拖住，好让白云瑞背着白云剑可跑，这是方叔安可贵之处。另外方叔安心里有底，方才在石塔的后边遇上在莲花观帮忙的那老头了，把方叔安乐的鼻涕泡都出来了，我的老祖宗老祖宗家，怎么我走哪你跟哪，哎，君子协定，我焉能实心呢？三教堂这么大的战场缺了我哪行呢？我老祖宗你打算怎么办？ 一如既往， 孩儿啊，还是那句话，你就可劲儿给我吹，天塌下我接着，真的我还得可劲儿吹，对，越大你越往大那吹，我给你接着。正说着，金灯剑客追夏侯伦追来了。方叔安一看，我你妈，这怎么回事？叔安吹啊，别怕，那是夏随良。我那金灯剑客那不能把我脑袋拧下去？哎呀，他给敢嘛？有我在这儿呢，他照样挨揍。我老爷们，我可吹了，你吹吧，没说的，我在石塔后得给你帮忙。哎，要不然方叔安怎么这么大胆子？他心里有底呀、啊，心说夏随良啊，夏随良，今儿晚上你要倒霉。 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一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，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，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，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，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遇上了给他帮忙的那个老者， 他这心里头可就有了底了。再加上他脸憨皮厚，向来就爱吹牛皮，因此今儿晚上吹的就更邪乎了，把金灯剑客夏随良气的连北都找不着了。房叔安呐，我要我儿的狗命！ 呸！你也配？咱俩不宁谁要谁的命， 儿往哪里走？ 我也没走啊，我走还叫英雄吗？今儿我把你们都收拾了，接掌！ 等等， 谁接掌啊？ 我夏随良就冲你这一句话，你没能耐。 我怎么没能耐？ 还非你往一块儿凑合接掌啊？ 那叫什么能耐？ 要有身份的人，那得特殊的，一般泛泛的，那没意思。 拿今儿晚上来说，我就给你露手，绝对， 你站着别动啊，离我远点， 臭气熏人。 我说咱俩现在离着能有多远？ 那有三丈五尺， 妥了吧？三丈五，我这胳膊你看才多长？瞅瞅我手心，再看我手背，什么都没有吧？ 没暗器。但是我就离你这么远，我把手一举说打，我就能打着你。这才叫绝招呢！还得凑的一块儿，那算什么能耐？ 什么？方川。你会打百步神拳无影掌？ 对呀、啊，要不怎么叫天下第一的剑客呢？那第二的都不会， 你信不？飞剑仙朱亮一听，忽然想起来，哎呦我的娘啊，一点儿都不假，我怎么把这茬忘了？在莲花观之时，我奉着郭昌达所差，带着一帮人我去追这方叔安。这小子也不怎么的，给我打的脑门子都青了。 难道他真会这绝招？ 他过来对金灯剑客夏随良说：“老剑客，他有时候可不是吹呀、啊，我都吃过他这亏。那次离着比这还远呢。”把我打的脑门子青一块紫一块，我不信，他怎么能会这种功夫，连我都不会。那咱可别抬杠啊，您还是留点神才是。 我明白。 方叔安呐，既然你会这种功夫，你露两手，你今儿要能把我打着，我就放夏侯人逃命，我不追了，你看怎么样？ 哎，好嘞， 这你说的，站稳的了。方叔安把巴掌就举起来了，用眼角往石塔那边看看。 媳妇老朋友，我吵吵这么大嗓子，你能听不见吗？你得给我帮忙了。 想到这，他把大巴掌举起来，夏随良，我还揍你脑门子跟鼻梁子啊！你看着我就运气了。夏随良，你接掌！夏随良也做了准备了，那玩意儿谁知真的假的？尤其朱亮又给他提醒，他瞪着眼睛在这等着，就见房帅手往下一落，什么事儿没有。王叔安脑袋嗡了一声，心说这老头尿尿去了怎么的？我这吵吵他没听见呢。嘿，你损头，你早不上厕所，晚不上厕所，你这阵尿尿，我再白活一会儿。王叔安又等了一会儿，估摸着尿完了大概，他把手又举起来，刚才那叫运气，现在才叫真打的。夏随良，你接掌，喂，哎。再一看没事儿，夏随良哈哈大笑。方叔安的闹了半天，你唬人呢，你那长在哪儿呢？方叔安心里头一颤，心说坏了，妈，这老头冒坏了。 他叫我吹，吹完他把我撂这不管了，哎他妈损头了！这老家伙等我见着面，我跟你没完，我非骂你祖宗不可。房叔安呢，心里头是一没底儿，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。他又想36计走为上策吧，我呀也溜之乎吧。再在这一会儿，我小命就交代了。他把巴掌第三次举起来，夏随良，要打你脑门那不算英雄，因为什么呢？咱俩脸对脸，打脑门什么能呢？我打你后脑勺，你看这掌带勾的，勾到你后边去了。耶！还没等说接掌，突然就听见三教堂的院里开了锅了，就见烈焰飞腾，着了大火了，把天都照红了。小和尚、小老道就叫唤：“了不得啦！三教堂着火了，有人放火了啊！”反掌镇西天，方天画，铁掌霹雷子，斩明旗，金灯剑客夏随良甩头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哎呦，我们上了房叔安的当了，让这小子把我们稳在这儿，后边有人做了活了。有道是水火无情，要把三教堂给烧了，往后我们何处安身呢？因此无心恋战，金灯剑客把手一摆，撤，都回去救火去了。房叔安一看，妈怪事儿，哦，明白了，怪不得那老头没露面呢，他去给人家放火去了，指定是他干的。哎，虽然他没管我，这也算帮了个忙。哎，将来再说吧，我的妈，我快跑找我老叔去。一摸头，顺着山道，他也跑起来了。简短结束，下了华山修罗刹，又往前跑了一段路，天就渐亮了。他往道边一看，白云瑞正在这等着。老叔，叔安，哎呦我的老叔啊！方叔安一口气跑到云瑞近前，再一看，白云剑客在地下放着，跟死人一样样的。我老叔，这怎么受伤受这么重？叔安，叫人打的，不知道是打到什么地方，用什么掌法，至今我老师也昏迷不醒。老叔，依我说，咱回王家店吧，到店房之中找几位郎中给治一治，咱们再想想办法。叔安，你怎么回来？别提了，我他妈穷白活呗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三教堂着火了，那帮兔崽子都回去救火，我这才跑下来。真天助我也，该着咱们命不当绝，快点回店。就这样，他俩换着班背，把白云剑客背进华阴县东门里的王家店。前文书咱说了，这小店挺背，一般人找不来，而且这掌柜给的非常好。一瞅白云瑞和房叔安背一个人都回来了，这掌柜的有点不明白怎么回事。哎呦，二位大爷，你们上哪儿去了才回来啊？有点事情，有个人受伤了，准备在店里头治一治。那太合宜了，需用什么你尽管吩咐。白云瑞让把房门开开，爷两个到了里边，把白云剑客放到床上，火气给拎了两桶水呀。云瑞拧了个湿手巾，先给白云剑客的胡子脸擦了一擦。房叔安转身问掌柜的：“王掌柜，你们这个县里头有没有好郎中？”哎呀，太有名的可是没有，但是一般大夫还是有的，但不知治什么病吧。现在说内伤外伤都得治，就是叫人揍的。你看这么大岁数了，再受这么重的伤，这老头这还活得了吗？就治这病。哦，我说这位大爷， 你可别怪我多嘴啊，我是外行，但是放在我这一瞅啊，这位可够呛啊，你看那脸色哪有人模样呢，这恐怕这个县里这些大夫治不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你知道哪块还有名医？名医咱这可也有啊，有离这四五十里地呢。再说能请来不能请来，这还两说着。 谁嘛？你说说吧。 华山呢？华山有个大庙，叫宝凤寺。宝凤寺有个大和尚叫陈团呢。陈团老和尚是本地的活神仙，内外两科什么都能治，能有起死回生的本领。如果陈团老祖要来了，那治这个不成问题。哎呀，闹了半天陈团老和尚在这儿，哦，您认得，太认得了，老熟人了。在什么地方？宝华寺，离这多远？45里地。您如果愿意去，我们这儿还有马，我可派个伙计陪着您一块儿去。妥了，现在你就准备马匹。老叔啊，咱们爷俩两路分兵，您在这看家福寺老剑客，我马上奔宝华寺去请陈团老祖，他要来帮忙，白云剑客的命就算保住了。说完，你夜未睡可够辛苦的。哎呀，老叔你怎么还说这个呀？老剑客命都保不住了，还我还在乎睡觉吗？我说走就走。白云瑞留到店里服侍老师，房叔啊，你真热心肠，带了王吉店一个伙计，骑着一匹马，一头驴，两人起身了。房叔啊，那真累了，就骑在这笨马的马背上，房叔啊是直打瞌睡。哎呀，怎么天旋地转？这伙计瞅着房叔安也不敢乐，心说是世界上的人还有他这么难看的呢？挺大个子，你脑袋长得像窝瓜，那脖子也太细了，比擀面杖粗不了多少。哎呀，好像个大手指子挑着个窝瓜，饼子脸还没鼻子，挺大个脑袋还戴个小帽子，你看这小片刀比那修脚刀长不了多少，我这位也是练武的，这真行啊。他的嘴不敢说，瞅着房叔安挺有意思的。两个人边谈边走，日过中午了，到了宝华寺了。越狱伙计跳下驴，我这位房子也到了，就这儿。房叔安一看，哟呵，庙的正门关着，角门开着，门前站俩小和尚，小二鬼把门是一边一个，在这也不收什么条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排的跟长蛇一样，能有百十来号，靠着山门边上排着队。进去一个人交个条，这房叔安呢不明白怎么回事，就问这伙计，这伙计给解释，房大老爷您不知道啊，我们掌柜的没说嘛，陈团老祖啊活神仙，这方圆几百里没有不知道的，谁们家有了闹病的就来请他，哎，实在不行把病人就架到这儿来，人家手到病除，因为看病求医的人太多了，接待不过来。 嗯，是那么回事。哎，咱可不能拍照，咱们那的病人太重了，得必须提前治。来来，我过去跟他打个招呼。方叔安挤到角门这儿，冲着俩小和尚一抱拳，二位小师傅弥陀佛呀，无量佛。 俩小和尚好像没乐了，心说哪有这么打送佛号的，你是和尚你是老道啊。啊，阿弥陀佛，施主有事吗？ 请问这是宝华寺吗？ 啊，一点不错。 老方丈陈团老祖在家吗？ 啊，在。 哎呀，烦劳你们二位，不管是谁吧，给我通禀一声，你就说故友前来看望。 哦， 贵姓啊你？免贵姓房，房子的房，双名舒安。我是东京汴梁开封府来的。 哎呀，方施主啊，请您原谅，我们老方丈这会儿正忙，您看看排着这么多人，就医的人院里都满了，没工夫接待客人。您呢，最好是先办点别的事儿，您等掌灯以后再来。 哎，不行不行，要掌灯以后来，黄瓜菜都凉了。 我有特殊的事儿，烦劳小师傅给我说一声，一提我这名儿，哎，他们人家就知道了。 好吧，那你稍后片刻啊，师兄啊，你在这收条，我进去给说一声。 有一个小和尚转身进了院里， 等来到院里，穿过人群进了堂屋，陈团老和尚正忙着呢，前面放个小桌，桌前一把椅子，男女老少坐着的站着的哪儿的都有，坐在院的台阶上的都满了，屋里静悄悄的，陈团老祖正挨个给就诊号脉。 小和尚一转圈过来了，师祖，有人找您。 哦，哪儿的？他说他是东京汴梁开封府的，姓房，叫房书安。 说什么样个人？ 挺大个子，挺细脖子，饼子脸，还没鼻子。他说跟您是老朋友，一提他您就知道。 哦，陈团想起来了， 哦，就那个方书安呢，在阎王寨见过呀。后来他保了开封府了，他上这儿来干什么？ 一共来几个人？ 两个。那个人好像是陪他来的。 陈团老和尚一想，大概有事儿，赶紧把徒弟叫过来。他这个徒弟也半仙之体，所以陈团叫徒弟替他给大伙治病。老和尚站起身来，把手洗干净，来到院里，拐弯抹角来到角门，等出来一看，认出是方书安来。 方施主，原来是你。哎呀，我的老祖宗大和尚，你相可好，我给您磕个头，免了免了免了。 方爷，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了？ 还香风呢，我驾着妖风来的，一言难尽呢。 我老和尚，我找您有急事，请到里边说，别上里边了，完咱找没人的地方，我跟您谈谈吧。 好吧，旁边有树林，咱俩到树林里的相谈。 行行行，我说伙计你等着啊。伙计看着牲口等着，方书安领着陈团进了小树林，看看左右没人，俩人往地下一蹲，方书安就把以往的经过详细的讲述了一遍。当他说的白云见个夏侯人将人给揍了的时候，陈团大和尚站起来了， 阿弥陀佛。 哎呀，真没想到堂堂的上三门总门长居然叫人给打了， 可不是吗？ 到现在就像死人似的，脸色铁青啊，人事不行。 我无论如何，老人家您得行行好，跟我去一趟，您要不去，白云剑客的命就保不住了。 这个容我三思。 陈团还合计什么？他思考什么？他有顾虑啊。陈团一想，我跟白云剑客夏侯人没有深交，彼此慕名，就是开盛会的时候见过几次面，对于白云剑客的为人我很钦佩，对他的武功我也很欣赏。 你说我这要是出面给他治伤去，三教堂肯定得知道，我们离着都不远呢。如果班长这几天方天画知道了，能答应吗？金灯剑客下虽凉，能满意吗？无形中我就得罪了仇人呢。我这宝华寺还要不要了？我还在华山待不待了？莲花门那帮人心黑手狠呐！我要救了夏侯人，必定对我下家伙呀！这老和尚有顾虑了。方叔安多聪明，看出来了。 问老人家，您是不是怕把金灯剑客夏随良他们给得罪了？ 方爷，你算说对了。你们办完事儿，抖了抖了袖子走了，可我们都在华山，这修罗刹这地方大了，三教堂和我这宝华寺离着不到20里地，如果风声传到他们耳朵里，他们与我岂能善罢甘休啊？ 老人家放心，这事我给你保险， 你别怕他们报复，等英雄大聚会之时，杀他们一个不剩，把三教堂都给他毁了，你还怕什么？ 嘿呦，话好说，事儿难办呐。请问你们把郭昌达给杀了，事情结束了吗？ 岂不更棘手啊？ 前有车，后有辙呀。 我说老和尚，你就别废话了， 千不看万不看，看在白云剑客是上三门的总门长，跟你又有交情，你真哥能见死不救吗？ 老和尚，你去不去得了， 我得好好想想，甭想了，再想黄瓜菜都凉了。 您到底去不去？ 我方爷，你不能逼人太紧了，你得让我好好想，等你想的也咽气了。我说你到底去不去吧？ 方爷，我要不去你能怎么的？ 你胆敢说三哥不去呀？我请人有这么请的吗？ 逼着我， 老僧去是人情，不去是本分。慢说说三个不去，300个3000个我也说不去不去不去，你再说说不去。 我不去， 不去，我跟你磕个头行？ 方叔安跪磕个头，把陈团逗的这个乐呀，起来起来起来！ 我方爷，你真是个活宝，我心里真急眼了，哪能呢？我请人，我还能急眼呢？我这人就是个狗怂脾气。 完了，无论如何，您帮不忙？你要不帮忙，那白云剑客可就完了。 方叔安说的这眼泪吧嗒吧嗒下来了。陈团深受感动， 心说房叔安慰谁，他跟白云剑客也不沾亲又不带故的， 舍死忘生前来求我， 我要不去呀，显得太自私了。 好吧，方爷你别难过，说走就走，现在我就跟你去。 哎，这陈团还真行，让房叔安等着，他回了庙了，把徒弟们叫过来，告诉门前看病的人还不少，如果愿意叫你们看，你们就尽量的医治，为时有事，恐怕今儿个回不来。 老师，您放心的去吧，把家里交给我们 了。就这样，陈团呢带俩小和尚给背着药箱子，拿着应用之物，带着挺好的好药，二次离开庙来找方叔安。 老方高兴，摆手把牲口牵过来，让陈团老和尚骑马，让俩小和尚骑驴，他跟那伙计步行。陈团一摆手，不必。 方爷，你们照样骑牲口先走，我们爷仨步行，因为我们生在山里，长在修罗刹，走山路跟走平地一样，不费吹灰之力，你们到我们也到了。 您知道哪儿吗？你不是说了华阴县东门李王家店？ 对呀， 咱们到店内再见， 别在一块儿走。 方叔安一听也对， 就这样，他跟伙计先回了店。到了店里头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正在院里背着手来回直溜呢。一看房传回来，赶紧过来问：“怎么样，来没来？” 老叔啊， 来了。现在何处？就在后边。我骑牲口走得快，先行一步，快点把屋收拾收拾，一会儿就到。云瑞心里头这才放下不少心呐。等啊等啊，一会儿听见脚步声音，王掌柜的陪着陈团老罗汉带着俩小和尚来了。白云瑞倒不认识陈团呢，经过方淑安的介绍，云瑞跪倒施礼：“老前辈在上，白云瑞给您磕头，起来起来起来，白大将军，小僧担待不起呀。病人现在何处？就在里屋，我先看看。”陈团呢，一边掸尘土，一边净净面，擦擦手，往里就走。小和尚到了外间屋，把箱子放在地下，在旁边喘喘气儿。单说陈团老和尚到了里屋病榻的前边一看，白云剑客仰面朝天躺在床上，白胡散满前心，眼窝深陷，颧骨突出，腮帮都缩进去了，这脸没有血色。原来白云剑客面如冠玉，这回铁青色，耳垂都干了，嘴唇都裂了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，造孽造孽呀！先给号了号脉，一边号脉一边皱眉。白云瑞的心呢，都提到嗓子眼儿。就见陈传和尚光皱眉不说话，后来叫白云瑞和大伙帮忙，轻轻地把白云剑客翻了个个，让他趴到床上，衣服全都脱掉，开始验伤。陈团老和尚往他这后腰左侧一看，哎呦，好像个巴掌在上头烙了个印儿，非常明显是个手印，周围是红肿高大黑紫色的。再看这个印里头有几个窟窿眼儿，顺着窟窿眼儿往外冒黄水，臭味难闻呢。陈团老和尚用手指头量了一量，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云瑞实在没法等了，老罗啊，但不知我师父有救无救。 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享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煎炒烹炸皆妙，喜迎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，商务宴请，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 或下雨天，人挤人的咖啡店，当一个 能笑得你舒服的角落，看着情人间靠近，慢慢转给我视线。